岁月永恒，金曲留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 下面您将听到的节目是经典走四方。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经典走四方。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为各位安排的是著名歌唱家宋祖英早期演唱的一组经典作品，请听《等你来》、《我爱你》、《巴颜喀拉》、《小背篓》。 Thank you.

需多言， 无需多言， 经典走四方。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再度回来收听经典走四方。在这次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是深受老百姓欢迎的著名歌唱家宋祖英早期演唱的一组优秀作品，请听他演唱的《牛背上的小姑娘》、《木叶声声飘》以及《弯弯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Thank you. 欢迎收听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怀旧金曲 数字广播。 大家好，我是老妈。 在这里，我要给大家推荐在我的中学时代非常喜欢的一位台湾的歌手，他的名字叫刘文正。他曾经唱过很多歌，后来被张行翻唱。我非常喜欢的一首老歌叫做《一条路》。推荐给你们。 欢迎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数字广播。大家好，我是老高。 中歌嘹亮制作， 弯弯歌，宋祖英所演唱。下面您将听到宋祖英带来的《三角梅》《珊瑚颂》《人间自有真情》。 Yeah.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喂，啊，我们已经上。